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今日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嘅嘉宾，一位嘅编剧咧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咁当然啦，喺直播室入面除咗有小弟冯杰啦，仲有初啊黄晓初啦，仲有六姑何敏文之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编剧钟燕诗啊，诗啦。 Hello， 大家好。 阿诗应该同阿六姑同阿初都系老朋友嚟噶咯，系嘛？ 系学院啊，学院啦。 系我哋差唔多界别嘅。 咁应该好熟啦，又可以一个聚旧嘅一小时。 我哋都有一齐上过一啲编剧堂 嘅。啊，系嗰阵时阿何敏文就即系都已经最深于编剧噶啦。 嗰阵啊，老公读表演噶嘛。 表演系。咁佢哋嗰阵时已经系毕业班，咁我啱啱入去，咁咧，所以嗰阵时已经好仰慕佢哋啦，即系哇，好犀利啊，做主角啊，咁跟住阿初游，哇，导啲好犀利嘅经典啊，咁样 嘅。我哋唔使互相 解我哋。 系就系咩嘛？唔系我要保持自己师妹嘅地位。 哦， 扮细啦开始。 咁但系今日咧，嗱，你哋系我哋嘅嘉宾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唔好话咩师姐师妹啦，总之大家一齐咧可以倾下关于剧本上面嘅嘢啦。咁但系首先咧，我哋都想请阿师可以即系讲多少少你自己身为编剧嘅一啲经历啊，因为我哋嘅听众咧，即系好多都会对编剧有兴趣啦，或者甚至对于剧作家们咧都会想知多啲嘅。咁所以啊，阿师究竟你即系身为一个编剧嘅心路历程系点样咧？嗱，一阵我哋可以慢慢咁样将佢剖析出嚟。 我哋就会出去饮茶噶啦， 系啦，饮啖 有一个钟时间慢慢讲。 咁你帮我执几条点心嗰啲 啊？OK。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開始我哋通常都會問一個編劇點解會成為一個編劇，係啦，尤其是阿師好特別嘅就係你喺真係做編劇之前咧，其實你係讀心理學啊，係嘛？但係點解之後你會慢慢咁樣走上咗做編劇呢一條不歸路嘅咧？真係 我講到不歸路，隨時都可以做一第二樣嘢。 唔係你最深咗落去啊嘛，咁所以你難以自拔嗰種不歸啫，我意思係。 咁都幾不歸嘅。咁我記得其實我第一次有機會真係去做話劇係大學咯，即係嗰陣時我已經讀緊心理學㗎啦。即係如果可能，我唔知道可能有得揀，我再細個啲去接觸嘅話，可能我真係會即係冇讀編係啦，一早就已經係咁都唔定添。咁但係跟住嗰陣時，其實我讀完大學咁就其實咧，即係點解我會係編劇咧，都係因為冇人肯寫嘢啦。咁你喺大學劇社，通常啲人都哎呀好中意做演員啊，表現自己啊咁樣，咁你肯寫嘅人係極少嘅。咁我係其中之一咁樣啦，唔係或者當其時嘅唯一啦。 你自己都有做演員，又有唱歌噶嘛，我知道。 所以其實你都明白啦，其實你都明白，我本來都係去 audition 諗住做演員噶嘛， 就俾人老屈咗嘅，主要係。 你知唔知以前阿李老師啦，我哋即係演藝院啊，李明森老師，佢就講過，佢話你做演員最好你識寫埋劇本，因為你可以寫個劇本咧推銷俾個劇團咧，就話但係你要揾埋我去做先得嘅，咁咧就可以咧有多好多機會演戲噶啦， 係係，其實 真係有排讀喎，真係。 係咁啊，咁咯，跟住我入演藝學院，咁其實當其時咧，我就兩個系都有報嘅，我就報咗導演同埋編劇兩個系，咁啊老師就 Anthony 就問我，喂你想讀邊個啊多啲啊咁啊，咁啊編劇讀兩年就得啦嘛，因為錢嘅問題啦，咁所以就揀咗編劇咯。 嗰時嗰個係 Advanced Diploma 係嘛，即係叫高級文憑。 係嗰陣時冇學位啊，冇碩士住嘅。 咁點解嗰陣時你又唔考表演咧？如果你話你都想做演員， 係咯。 跟住後屘，因為我喺大學即係嗰三年就變咗成為咗導演啊、編劇啊嗰種嘅嘗試比較多，咁所以我就覺得我都鍾意其實自己去建構一個世界喎，咁樣咁當然我覺得演戲我都enjoy 嘅，係啦，咁但係就即係我 發現我更加 enjoy 去即係自己可以虛構一個世界啊，去可能去表達一啲自己嘅想法啊，咁所以咁我就最尾就決定啊，不如試下導演或者編劇啦咁樣。 同埋咧，我見你即係譬如你今日帶咗嚟嗰個劇本咧，裡面都有啲新思咁樣嘅，你係咪有寫開呢啲嘢㗎？嗱，本身都 首先咧我個名 係中燕思冇錯， 咁所以咧佢永遠都係同我有一種解不開嘅結嘅。即係就係我細個讀中文堂已經好驚㗎啦，因為我個名係某首唐詩嘅名嚟㗎嘛，咁你就於是會有一個月嘅時間俾個老師不停嗌你啦，喺個堂嗰度已經好驚。跟住大大下其實係驚新詩嘅，即係好似大部分嘅即係嗰啲即係學生一樣啦，唔明㗎嘛。咁但係又再大大下，再睇翻啲即係譬如出名啲植物蓉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比較容易貼近嘅一啲詩人嘅時候，你發現啊，原來佢係好表達到你心裏面一啲好好激動嘅感受嘅。即係你一定要用詩，因為詩係一個最精煉嘅方法去用文字去表達啊嘛。咁所以即係有人話每一個人嘅創作嘅終極，即係文字嘅創作終極都係詩咯。咁我開始明白咯，而家即係去到呢個年紀一把年紀嘅時候啊，咁樣 講呢啲都成十幾歲啦，係 都成十幾廿歲，真係好擔心啦已經咁樣咯。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即係都係覺得有啲嘢，我覺得啊要用嗰個方法去講，我先覺得啱 feel 咁樣咯。咁當然你話我咪寫得好，咁絕對就唔係啦。即係我一路到而家都就係覺得哎呀哇好核突咁樣，即係寫得唔好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表達自己一種方法咯。 我諗即係編劇嘅人咧，都係本身對文學啊嗰樣嘢、文字嗰樣嘢咧，係有啲感受係深啲嘅，先會行咗上呢條路啦。 應該都係。 但一開始你係喺大學嘅時候就叫做初初接觸戲劇，係咪咁講咧？定係其實你喺大學之前都已經開始留意一啲或者去睇一啲嘅舞台劇啊，甚至去接觸一啲劇本咁樣？ 係中學即係高中後期就開始流行睇舞台劇嘅，即係喺香港。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會自己去即係同啲有幾個 friend 都中意，咁啊就會去睇咯。咁其實我諗大概可能係中六、中七先開始即係接觸舞台劇嘅，因為嗰陣時中學係未有戲劇即係嗰啲 戲劇教育啊， 咩都未有，我哋學校就嗰陣時未有咯。咁變咗我就有睇舞台劇，對呢樣嘢都有興趣。咁但係就冇機會去實踐嘅，即係冇機會自己試嘅。咁啊，直至去到一入到大學，跟住劇社公開招募演員，咁我就去。咁然之後，我做咗一次閒角之後，從此就行咗即係呢條所謂不歸路啦。咁樣 同埋咧，讀心理學其實咧又係接近嘅，因為心理都係即係其實你劇本都係要製去創造唔同嘅人啦，你都係要你要了解佢嘅心理先可以寫到唔同嘅人出嚟噶嘛個角色啦。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其他嘅編劇都係由心理學，都係由心理學咁樣，會再加埋對文字嗰個熱愛，咁會變成咗編劇。 佢邊個話 cancer 啊？係 啊，中文。 佢我師姐嚟嘅，即係大家都係中大。咁嗰陣時我好得意㗎，好多中大心理系咧，即係我當其時嘅同學，即係師兄啊、師姐啊，或者即係嚟緊之後細過我嗰啲，都係好多人係參加劇社嘅。即係當然都有唔少而家係轉咗行，即係過嚟做戲劇嘅。即係可能係 designer 啊，或者係戲劇教育啊咁樣，咁好明顯，即係其實呢兩樣嘢真係好接近咯，因為都係同人有關啦。咁同埋我覺得讀心理學咧係幫到戲劇嘅，即係好意外地咧，就因為心理學咧就係成日都講睇唔到噶嘛嗰啲嘢，即係你喺心裏面發生，你點睇到啊？行為咯。好啦，咁戲劇講咩就係，即係成日咧細個咪俾老師鬧嘅，你以為自己做咗冇做到，就因為你個行為反映唔到個角色嘅心態啊嘛。咁我覺得其實心理學是很幫到我的，即係佢幫我去觀察，咦嗰個人有咩行為咧，佢可能有咩心態咧，跟住我就自己估啦。跟住當你去演出或者你去製造即係去一個角色去創造嘅時候，你都會諗啊，其實你feel good 是不夠的，即是你要被人看到一個行為，那你才知道那個角色背後其實是怎樣。 是 那這件事就是很幫到我手，我簡直覺得是一樣 的。是一樣的東西，是 的。那但是在創作的初頭呢，有沒有一些人給了你一些很大的影響？ 打擊是吧？ 不是一些影響力，譬如是。 打擊都是影響 啦。都是的。但是首先我們講一些正面一點的，譬如。 為什麼我不喜歡 因為你 有時 唔係啊，你要睇一個人嘅，有啲人咧係正面幫到多啲，有啲係要即係打擊先至可以振奮咁樣。 所以你唔使理佢嘅，你中意講咩講咩。 唔係要睇翻你嘅。而家驚我。 我驚你打擊太大啊嘛，所以講翻啲好嘢先。 其實好得意㗎，即係好多人都影響我，即係我覺得首先我由細到大睇啲乜嘢人嘅劇本啦，咁呢個係好影響嘅。譬如我第一個真係睇喺文字上面睇到嘅劇本咧，係我喺公共圖書館借嘅，咁咧就係張達明嘅一個劇本，叫做《阿登一家看海的日子》，咁佢係一個黑色喜劇嚟嘅，即係裡面其實講到即係好好笑嘅，但係裡面就講。即係佢哋點樣想殺咗個鄰居定咩？總之係殺人放火嚟嘅，但係好好笑，咁就諷刺一啲即係心態咁樣。咁我就呢一樣嘢其實都幾影響我，因為係第一個我讀到嘅劇本，所以有一期咧我都幾中意試寫即係黑色喜劇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除咗好笑之外啊，你可以令到人哋可以有反思啊，或者啲諷刺啊，咁呢啲令我好深刻咯。係啦，咁另外就係、是、當然係我啲老師啦。咁我當其時咧同一時間咧係。俾三個，即當然係喺香港劇壇係絕對係頂尖嘅大師級嘅老師一齊教啦，喺同一時間就包括杜國威先生啦、潘偉森先生啦、同埋陳錦權先生啦，即你大家聽到呢三個名字都知道，完全係三種唔同嘅老師，於是。你的同一個劇本經過他們沒錯他們三個跟你說完全不同的東西即是賭 Sir 讚的潘偉森就說跟著潘偉森說 good 那陳錦權就說嗯於是你就經歷了一個很混亂的創作狀態就是怎樣啊那還有那時候可能自己真的只是寫過一個長劇可能短劇有兩三個即總之你不是很知道自己做什麼的其實 是啊 咁所以其實你就有三個人同你講三樣嘢，你覺得好啊點咧咁樣？咁但係我又從佢哋三個唔同嘅風格裡面，又會即係學到咧，就係原來一個編劇或者呢樣嘢真係冇一條路噶，即係佢哋三個人完全唔同嘅性格，完全唔同嘅氣質係啦。咁但係佢哋就真係因為係佢哋個人，所以成就咗佢哋嘅劇本咯。我覺得咁呢一樣嘢，哇！即係我就覺得好幸福，即係可以同時見到三個。大師佢哋係點樣去創作嘅？ 即三個可能係唔同嘅嘢，係唔同人會中意嘅嘢，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唔好啊！即係 冇得比較，因為三種風格咧，即係佢，但係係啦，即係佢哋咁你就，但係我就見到，譬如賭 Sir 就係、是、哇天才型嘅，即係佢係即時同你講個故仔，好精彩，好動聽，已經有曬好啦，呢度星星幕就落嚟啦，嗰度開燈，呢度有個 即好似南海十三郎去寫我咁樣啦， 係啊，你就係同佢。開會你真係咧，你真係只有哇讚歎，即係哇好犀利啊！呢個人係咁，跟住潘偉森先生就比較冷靜，同埋即係比較即係分析係啦，思考型嘅，佢就會諗好耐，停好耐，個課室會靜好耐咧，咁啊等佢講，跟住佢就會忽然間講嗰啲好微細嘅嘢，例如。呢、這個人講呢一句嘅時候，點解佢個尾音係呢唔係播咧？係有意思嘅。 佢哋語言嗰個執著係特別多嘅。 係佢係好執著嘅。咁但係亦都即係教識咗我細心咯。即係原來對於演員或者對於會睇嗰個劇本嘅人嚟講。的了嗎咧都係有意思，尤其是廣東話，即係廣東話你就係靠啲助語詞噶啦嘛。咁所以呢啲又教我去點樣抽離啲去睇自己劇本啊，理性啲去分析啊咁樣樣咯，係啊。 咁會唔會話即係喺你經過咗三位即係殿堂級嘅老師之後啦，會唔會話即係 過啲功力俾你咁樣？ 又或者你嘅自己嘅風格會慢慢咁樣去即係同佢哋接近咗，或者同某一邊接近咗咁樣，即係喺。整個過程入面點樣去建立自己的風格呢又 其實慢慢呢這個關於風格呢我又可以講下Anthony 老師講啲咩咁呢我就係當其時佢問我你想做啲咩跟住我就我想寫黑色喜劇咁跟住佢就同即係佢喺課堂裡面嘅唔係淨係同我講嘅咁我唔知道六姑喺咪度可能都喺度㗎咁跟住佢就話 點解你要一嚟就將自己框死做黑色喜劇？即係佢話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喎。即係佢話如果俾咗佢，佢就想咩風格都試咯。咁而呢樣嘢都係令我好印象深刻嘅。即係我覺得係其實即係呢個世界咁多嘢，點解唔試多啲咧？即係淨係一嚟就諗住框死自己咧咁樣。咁呢、這個所以都你會見到我都會試好多唔同嘅嘢咯，或者好難去講得出究竟我嘅風格係乜。我覺得即如果從我的即不同的劇本裡面其實我覺得就因為我都真的想試一下咦其實不同的風格真的 要看看的喎咁樣要看邊樣真係啱囉。 不同的題材或者不同的戲種可能你會嗰刻你會諗係覺得邊一種風格適合呢即係冇錯。會係咁樣。 其實而家慢慢就係、即係好似六姑 係啊佢哋都係咁 樣。好似阿六姑咁講即係我就係、而家就慢慢發現咯，即係同你講一樣咯，即係個風格同個內容係要一齊嘅，咁呢個先至係真正即係最好嘅嘢咯，係啊。 嗯，咁你喺呢個演藝學院之後畢咗業啦，跟住你嘅工作就唔係第一時間去做一個編劇嘅係嘛？ 哦，係啊，因為咧你都知道啦，好難揾食噶嘛。咁我嗰陣時我之前讀心理學嘅，咁於是就有一個即係我就去咗先去咗一個志願機構嗰度咧，就做一啲同自閉症小朋友有關嘅一啲教育工作先，咁我做咗都好幾年，咁跟住慢慢叫建立咗自己嘅，即係都叫有啲人開始揾我去寫戲咯喎，咁於是我咪就可以離開嗰個地方，即係專心創作啦。 即係嗰個時間你都依然有即係叫業餘繼續寫劇本嘅係嘛？ 我每個劇本都收錢嘅，所以我唔會覺得自己業餘，係即係我只係用我即係我有翻我有一份另外一份工咯，但係我唔係業餘嘅寫手啦，係啊，我每一份工都有。嗰陣時我都有幫港台寫廣播劇嘅。 我找回一些資料你都即幫港台做不少事的嘛 是啊 即是劇本創作上 劇本創作是啊沒錯 電視那方面你都有涉獵到 有電視寫過一些跟住有些很久之前就初初是廣播劇啊這樣 會不會很不同呢即是那個媒介是啊媒介一不同的時候 基本上有少少分別啦，咁但係創作都係內容啊嘛，其實係講緊內容嘛，咁所以其實嗰啲咁樣嘅少少嘅分別係唔足以大到你去影響你好大嘅嘢嘅，咁不如過如果你有一啲經驗嘅話咧，你會即係比較容易掌握譬如因為譬如你一個戲可能。電視劇又好，廣播劇又得廿分鐘或者十分鐘，你點樣就用嗰十分鐘或者廿分鐘咁少嘅時限裡面去發揮到最大嘅功能呢咁呢個就係要靠經驗啦，係啦。 好啊，咁啊嗱，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咁我知道咧，阿詩咧亦都帶咗一個劇本咧，今日會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就係佢自己嘅作品啦，叫做《我不是霍金》。可能未必所有嘅聽眾咧都有機會睇到呢一個戲啦。咁啊，我哋不如依家就賣個關子，轉頭翻嚟咧，我哋就繼續講下阿詩之餘咧，亦都講下佢嘅劇本《我不是霍金》。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日咧喺直播室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鍾燕詩阿詩嘅 ，hello， 系啦，咁阿詩今日咧同我哋講一個劇本《我不是霍金》喎，咁呢個劇本咧就係獲得啊第三屆香港小劇場獎嘅最佳劇本嘅提名嘅喎，咁啊，我諗呢個故事亦都幾特別嘅，因為我哋睇完之後又可以諗翻阿詩本身佢嘅背景咧。其實有啲同你嘅背景有啲關係喎，咁不如依家嗱，我哋不如請阿初啊，同我哋講下呢個《我不是霍金》嘅故事，大概係講啲乜嘢嘅咧？ 呢個故仔，我覺得如果要講故仔，有少少難講啊，因為阿詩喺個劇本個格局上面，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選取咗一個好，我稱之為好片段式啦。咁嗰啲嘢係有關聯，但係唔一定有直接嘅關聯，即係佢可以好。 斷咗，然之後突然間有啲新嘅角色嘅出現，咁嗰啲角色嗰個視演亦都唔係直接同嗰個所謂嘅主角啦，係有直接嘅關係。咁呢個係我覺得幾有趣，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真係揾個劇本睇下啦。咁但係即係礙於我哋都必須要令到聽眾明白究竟個劇本係講乜嘢嘅，咁我就盡量去講。其實嗰個戲就最主要就係講有一個叫做阿欣嘅角色，咁佢就應該係有一個妹妹叫做阿希希係嘛？咁佢阿希希咧就應該係有自閉症嘅，但係咧阿欣佢自己個工作咧好有趣啊，就係佢咧輾轉咧喺個戲一開始已經係啦，佢輾轉就成為咗一個咧專係為呢一啲有自閉症嘅兒童提供一啲training 嘅服務嘅一個叫做心理我唔知 導師啦， 導師係啦，叫做一個導師啦。咁其實個主要嘅故仔咧，成個就係圍繞住阿欣，我會咁睇先啦，我講咗我個睇法先啦。等陣原來啊編劇話唔係喎，我嘅睇法就主要就係圍繞住阿欣佢嘅面對嘅生活嘅周遭。所有嘢，包括佢翻到去 office 面对啲同事，面对资源部同埋 IT 部门各个嘅同事嘅逼迫， 系咪好深刻咧？嗰段 嗰个深刻，因为我日日都面对啲类似嘢嘅，我都面对啲类似嘢嘅。虽然间公司系我嘅，系面对类似嘢嘅噃。咁但系咁咧，亦都要面对咧，就系一啲其他嘅家长嚟到就喂我个仔点解咁样咁情况喺你度点解你唔处理佢啊？咁样，亦都佢嘅同事。佢的同事应该是最明白他，但是都有些其他的问题，亦都有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他自己的妹妹亦都是有自闭症，亦都有当然就是他面对自己的妹妹，即是他怎样去帮他呢，当然亦都有些其他的在周遭一些即面对着香港的不同的即叫做社会福利问题的一些不同的人士他们的状况，就有很多这些断断续续的一些这样戏，有一些场面挺有趣的，其中有一场就是由阿希希的角度，就是他作为一个自闭症 的患者的角度，他究竟听到周遭的人讲话的时候究竟那个世界是怎样的，就我的理解就是这个编剧是用了他的幻想的代入的方法，去用一些沙煲冷餐的声音，敲经络的声音，或者是刮碟的声音，就是形容一些他听到譬如妈妈在那里闹人的声音，姐姐在那里饿他的声音，就变了做某一些声音，哦，原来这个就是编剧的理解自閉症去觀察呢個世界或者聽到呢個世界嘅時候究竟係點樣，而最重要嗰個脈絡咧，其實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阿欣去面對啲唔同嘅自閉症嘅人士嘅時候咧，即係如果真係要講我夾硬老作啦，一般係我老作或者係我老屈啦，即係嗰個所謂嘅起承轉合咧，就係阿欣佢喺由一開始佢每日都面對住呢啲唔同嘅逼迫。不同的人对他的一些的期望也好，或者他要面对的生活也好，到最后他对自闭症或者是对他妹妹或者其实是对整个所有自闭症的人，对这个社会也好，怎样他有一些新的体会，有一些新的看法，他觉得咦，大家未必即你如果站在外面你更加看不到这个世界，你站在里面你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风光，甚至是到最后他就是说咦，就好像你想想是一堆深海鱼这样，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一堆如果所有都是深海鱼，就好像自闭症人他们一起去共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咦，其实可能是另外一首歌嚟喎，即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喎，即係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咁樣嘅。佢哋原來有部分人係，咦？佢哋可以溝通到嘅喎。 其實裏面直情有個角色係，最裏面有個角色係，即係嗰個華華。 阿華 係，阿華係，即係就係同佢兩個， 係好似兩個 好似可以喺度傾到偈。 係啦，兩個人係講啲我哋唔明嘅聲音，但係佢哋好似溝通到，佢哋兩個相處到，而佢哋因為自閉症嘅人有其中一個特徵就係佢唔會望人啊，佢哋同人哋接觸唔到，但係佢哋兩個唔知喺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只是我形容為 make noise， 他們在做一些怪聲出來，但是他們好像溝通完之後兩個很開心這樣的，這個就是 somehow 在整個劇本大約是一個鐘頭鬆點不到個半鐘，我估計 的一個小小的他的 observation 或者一個他的看法的一個體會咯，這個就是我對於整個劇本的一個這樣的介紹。 嗱，阿師為什麼會用一個即自閉症的題材去即係寫呢一個嘅故仔嘅，呢個可能背後亦都有一啲你自己嘅故事喎，係嘛？ 其實頭先我咧，即係開麥之前我就已經問阿師啊，我話你係咪即係呢個故事好貼身？因為我作為編劇，我會覺得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當時人很貼身的東西，你很難寫得到那些感受，那些這麼生活的片段，所以就問了阿詩，阿詩就確實是，即阿詩你說是真的是 其實呢就這個其實都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其實因為我本身我家裡都有一個家人呢是有自閉症的，那變了其實我由小到大都要跟這個病症相處，而當我小的時候呢，這個病其實是完全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來的，香港亦都冇任何，即系唔系冇任何嘅，即系不过好少嘅资源去、去帮呢个群体咯。咁直到我大个咗，即系我读咗心理学，跟住我去做嗰份工，其实先开始了解，其实究竟喺我细佬，即系佢有呢个病啦。咁佢身上面系可能系发生咩事咯？咁而我喺嗰份工就做咗四年嘅，咁我就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咁我就而呢份工即系都即系好多人就会觉得所谓我哋機構幫緊啲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哋個機構即係當其時都一路，我哋成班同事啊都唔係咁諗嘅，即係我哋只係覺得我哋係同佢哋一齊行一段路嘅啫。咁我就覺得喺行嘅呢個過程裡面，反而我覺得幫咗嘅係我咯，即係成個經歷。咁跟住我就好想將呢一樣嘢去即係同大家分享，同埋即係等大家可以即係對於呢一樣嘢多啲關注咯，係啦，就係咁樣。 我咧之前做過一個戲咧，都係講呢個但佢就講高功能自閉症嘅。嗰陣時咁佢嗰個取向咧，就佢真係用一個高功能自閉症嘅男仔去做呢個主角啦，叫做。咁我由細個開始就講到佢大個甚至會識咗女朋友咁樣。咁係站喺嗰個角度去寫。但係呢個戲咧，我見你呢個戲其實咧個重點係反而擺喺有自閉症嘅人嘅身邊嘅嗰啲人啊。其實嗰啲人佢點樣處理呢一個，即係佢哋又溝通唔到，有個親人啦，或者係朋友啦，即係咁佢哋溝通唔到，佢哋係點樣影響到呢啲正常嘅人咧？所謂即係反而擺咗喺呢一度嘅，係咪？ 哦，係啊，因為其實就算平時我哋嗰啲即係支援嘅服務咁樣啦，咁你一定會俾一啲服務患病者，咁但係其實患病者嘅家人咧，即係我會覺得即係由細到大，譬如我哋自己屋企咁，我父母啊，我自己，即係其實會因為呢一樣嘢係承受咗好多壓力嘅，而但係你其實你好少有人會喺將個焦點擺喺佢哋度去講，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我當然好想大眾可以入到患者嘅世界啦，咁但係講真的我又真係唔係佢，即係我都只能夠估下，所以我覺得我最能夠剖析到的就是作為一個照顧者究竟我們是在想什麼，而這麼巧我又同時是做過那個所謂即是 helping profession 即是那個所謂社工那個角色的人，那我又會見到很多在其實我們要做這些服務的時候遇到的真的很多實際的困境咯，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給大家知道的，即是不是就是說、他有自閉症很難相處、很大問題、完這樣咯，那而是很多事發生緊嘅，其實 係啊，即係好多時係發生咗事嗰個人咧，佢可能自己未必會諗得好複雜啊嗰樣嘢，但係反而你身邊嘅人要幫佢去處理嗰樣嘢嘅時候，其實嗰個承受壓力啊，或者感受有陣時係更加唔知點樣去做啊，亦都唔會有人突然間走嚟，好似覺得你好慘咁樣噶嘛，即係因為你唔係嗰個有病嘅人啊嘛，咁所以呢樣嘢係以前我都覺得好多時會俾人忽略咗啊，咁亦都會覺得可能甚至會有人覺得喂點解你個仔成日咁樣嘈啊？或者係咪即係個細路咁樣？你係咪你冇教佢啊？即係會擺咗呢啲壓力，一啲唔知道，因為個常識唔夠嘅壓力擺咗喺呢啲身邊嘅人。 呢啲都係好常發生噶。咁另外，我想即係當其時，我諗我想就係、是、譬如頭先你話講到啊，會唔會好多人走埋嚟即係可憐你啊嗰啲，咁其實反而係會嘅喎，即係譬如我會見到好多即係都會有電影啊或者唔同嘅創作咧，即係會講到啲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啦，咁佢哋都係好從一個覺得佢哋好慘啊，一種比較悲情啊，又或者係一定要所謂嗰啲活出燦爛人生彩虹啊，即係嗰個角度嘅。但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就係面對生活啫嘛，即係我就係每日生活，我每日面對同一樣嘅事。 我唔覺得特別慘㗎，講真，因為你日日都咁樣覺得慘咩唔通？即係你只係好間唔時會慘一下。咁但係其實大部分時間你都只不過係 OK 發生呢件事啦，處理啦，係啦。咁跟住我都知佢會發生㗎啦，再處理啦咁樣。咁變咗即係我反而想講多啲角度，其實我哋唔係咁自憐自傷嘅啫。咁當然我覺得自憐自傷嘅人都有嘅，咁亦都無可厚非，我覺得。咁但係其實都有好多人。我見到他們是很努力地去面對即這一件事，我覺得其實不是一般，即外面可能覺得一定是這樣的，不一定很慘的， 即是你又攬著在那哭， 不是每天都哭的，即譬如有時候我都會的，譬如演員或者導演他們排過戲的時候覺得很慘啊，要給多幾錢肉緊，要給多即流多兩滴眼淚，我說但那個情況我沒有即我真的就是那就這樣，現在一發生了那做二，那二不行試一下三，即係你解決啫嘛，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我想俾大家見到嘅角度咯。 所以成個劇本我都覺得係，即係佢其實講緊嗰樣嘢咧，相對嚟都有啲沉重啦。但係咧，其實成樣嘢咧又好都幾輕鬆嘅，即係咁。所以呢樣嘢 輕鬆，我覺得係將個側重點咧係喺嗰個特別係我形容為係個女主角阿欣佢個生活啊，因為佢個生活係即係而家我哋特別係咁樣討論之後更加清楚阿詩喺當時其實有好多深切嘅體會㗎嘛。真係佢體會過，咁而家係將嗰啲生活攞翻出嚟嘅時候，其實佢都唔係要講有幾慘啊嘛， 係 想將佢見到嘅一啲嘢，或者某一啲好值得人哋知道嘅嘢，佢咁樣搬咗出嚟，而嗰樣嘢慘可能係一部分，但係再聽埋阿詩講，就更加知道嗰個其實係好少嘅一部分嚟啫嘛，反而係見到某一啲嘢，咦原來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普通觀眾，我去睇嘅時候，其實到最後嚇、原來係咁噶，呢個世界。是咁樣啫嘛，我諗呢個亦都係阿詩本身喺寫個劇本嘅時候好重要的一個部分，就係將一啲我哋原來經歷唔到嘅，佢用咗個戲劇嘅手法去將佢呈現咗，係 即係如實呈現咗出嚟一啲好生活嘅片段啦。 咁我唔會話係如實呈現，我一定唔會話如實呈現，因為阿詩都係一個好專業嘅編劇。其實到最後我見到呢先嘅時候，雖然佢唔係我哋典型，即係特別喺我哋節目典型係講一啲好起承轉合、線性推進嘅故仔。雖然而家唔係嗰種咁樣嘅線性推進，但喺個鋪陳上面見到阿詩就係佢揀每一場先，因為有啲先咧，如果大家見到個劇本係一張啲字唔係密得好緊要，但係一張 A4 紙甚至係半張 A4 紙完咗一場啊。咁你諗下，可能係十零二十句對白一場戲，即係可能只係講緊一個好簡單嘅事件。喂，講緊幾個人圍埋喺度食飯啊，阿女又唔肯食飯啦。喂，咁點搞？佢真係唔肯食喎，佢走咗去喎，係咁都冇計啦，完。即係我當然冇咁簡單，即係我只不過係隨便咁樣講啊。嗰場戲真係咁樣嘅一板子嘅一樣嘢，但係嗰樣嘢得意嘅地方係阿詩用咁短嘅一板子嘅一場戲，我哋就見到佢嘅生活嘅一個部分，而嗰個部分嘅象徵性係好強嘅。即係我意思嘅象徵性係話，佢已經表現咗嗰個人物佢日常生活入邊好重要嘅 element， 而我哋喺呢一個咁嘅元素入邊已經見到佢成個生活嘅一個展現啦。咁呢個喺成個編劇嗰個功力上面，或者係點樣去揀啲咩出嚟？嘅時候係好見到一個好重要嘅選取咯，雖然佢係好生活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好中意咧，即係嘅爸爸咧，咪話即係佢生個女嗰晚咧，就去海角填海噶嘛。最初係話，咁到最後咧就媽話冇去過咁樣，就冇去過。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其實好浪漫啊，因為咧，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啦，即係佢可能係嗰日同佢媽媽好温馨嘅時候咧，大家係想象自己喺愛琴海，即係有嗰一段咁樣嘅對白，然之後諗到嗰晚就好親熱咁樣就跟住就引育咗呢個 B B 出嚟，咁所以到咁多年之後，因為佢都19歲噶啦嘛，即係個戲講係大過咗之後，咁但係我爸爸仍然記得翻嗰晚佢哋喺愛琴海，即係其實佢喺戲裡面冇咁樣去好浪漫咁講咧，但係即係我覺得睇翻出嚟，然之後你再諗翻嗰樣嘢。 啊，都幾浪漫喎呢件事。 咁係啊，即係我覺得因為呢個都係我嘅想象啦。其實阿初嘅估計係非常之正確嘅，即係雖然我係好生活咁樣去寫，即係咁我當其時都俾咗個叫做挑戰自己，就係盡量將佢同生活最貼近，因為我就係想呈現嗰個真實。咁所以其實咧譬如嗰啲事件都係發生過嘅，基本上咁可能。大家當其時講嘅都係真係差唔多，所以點解你話幾句就講完咗？因為真係得幾句嘅啫，我哋係唔會喊曬咁樣，然之後阿媽對唔住，即係冇㗎 ，OK， 真係唔會㗎，食唔到飯啊？哦，咁啊試下第二個辦法食啦，或者咁唔食咯咁樣，即係冇㗎。咁所以我就當其時都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都會有一啲係想像嘅部分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有人講過話，即係呢啲小朋友好似係喺外太空嚟咁樣㗎嘛，即係好似外星人咁樣嚟到地球。跟住就唔識得我哋啲習俗，咁所以就融入唔到嘛。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嘅世界裏面可以好豐富嘅。咁所以成日我就係覺得啊，佢哋喺個天上面跌落嚟咁樣嘅，好似即係好。所以我就咁跟住我自己經歷嘅就係我去過愛琴海，我覺得哇，真係呢個世界上最靚嘅星空就喺嗰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咁佢哋一定係喺嗰個即係嗰個星空之下孕育出嚟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想像嚟嘅。 但我都估到喎，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係。你睇個劇本咧，你會知道大約邊啲嘢係可能有啲藝術嘅成分喺度，有邊啲係真係好真嘅，即係其實係自己有經驗去寫，其實都睇嘅時候咧，都大約你會知道，但係你依然會覺得嗰樣嘢係真嘅，因為咧佢嘅真係真在於嗰個係作為編劇，佢嘅真正係有啲感受係喺呢一度，而佢借助咗嗰啲嘢去呈現出嚟，所以佢唔係係啦係，即係呢一樣嘢個真啊，係。 咁譬如頭先你講有一樣嘢咧，即係就話佢哋阿華華同希希，即係兩個都係唔識講嘢嘅，咁佢哋就後屘溝通到咧，呢個都係真嘅喎，就係咧有一次我去我細佬即係服務中心嗰度啦，就去接佢咁樣。咁跟住咧，我就見到我細佬。即係我細佬係佢係冇語言能力嘅，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啲高功能自閉症就有語言能力嘅。咁我以前服務嘅對象都有嘅，咁好叻添嘅，即係佢智商，只不過社交有問題。咁但我細佬係冇嘅，佢真係得咁樣嘅。佢真係咧同另一個院友兩個咁樣，平時又係冇可能，你唔可能同佢對話到。佢哋有幾個來回就係 即係好似啲 BB 仔咁樣， 跟住佢哋係來回咗四五句嘅，每人講咗四五句，係望住對方嘅喎，跟住我哇好神奇，幾廿年來我未見過呢個景象，即係屋企你嗌佢，可能你熬佢，你問你今晚想食咩啊，你都要問十次，佢都唔會答你嘅可能，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哇點解原來係得嘅喎，即係只不過係佢哋自己溝通緊。 咁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係用一啲咁樣嘅方式同佢溝通咧？ 即 係 有冇 首先要知道自己想講咩先。 係啦，冇錯冇錯，啱啊傑友。即係首先我唔知道我自己要講咩，咪嗰個嘢。 唔係啊， 好似溝通到 啲仔咁樣啦，係即係 super 即係你其實係只係溝通緊一個情感上面嘅一啲嘢，而唔係即係一啲好有邏輯啊意識，可能唔係嗰啲嘢嚟㗎嘛。即係都係兩個 BB 仔啫嘛，佢哋喺度互相咁樣。 你可能可以寫一篇心理學的論文， 你 可以嘗試下喎，可以嘗試下喎，係啊，可以啊， 即係咁樣可能會唔會好啲咧？溝通 可以啊，可以可以試下喎，絕對。我首先要練練先嗰個 gibberish。 同埋入面咧有幾場咧好特別嘅，我覺得就係講緊阿欣咧喺個辦公室入面點樣同個科技部同埋資源部之間周旋嗰樣嘢。咁我又想知道下，如果我哋講緊話想了解多啲自閉症佢哋身邊嘅人啲生活，呢一個片段擺落去，你覺得或者大家覺得有啲乜嘢幫助咧？我啊想即係知道一下。 不如大家講下。 我覺得係咪因為咧，佢之前咧，佢係咪有一段都係講嗰個阿伯佢申請嘅福利咧？其實都係有啲 乜制，係 即係都係制度上面嗰種僵化咧，即係令到你呢啲明明係應該好容易做到嘅嘢，但係就唔知點解搞極都搞唔到啊咁樣。咁其實我諗我自己覺得好似呢一樣嘢都係只不過喺另一個層面嘅嗰種嘅僵化。咁當然我覺得個戲有少少到最後其實係推到好似因為最後嗰場甚至係即係嗰個主角阿欣啦，佢係即係講唔到嘢，咁樣就係要係咁講詩，即係好似有少少推到去嗰個地步咁。咁呢個我諗係其中亦都係一樣，即 係 就係當你面對嗰啲每一方面都有咁樣嘅困難嘅時候，咁樣就亦都係幫助佢推到去嗰個位。 啊，有一個情節，不過佢一個好細嘅一個 VO 嚟嘅，所以可能你哋未必有留意。咁就係講咧一個真實嘅新聞，就係紅磡嘅一間老人中心，定係一個日託服務咁樣嘅一個機構啦。咁佢個大閘咧就已經係知道係有問題，會有危險，會倒冧，係知道咗九個月都仲未換到，所以最終砸死咗個工人嘅。咁其實即係呢一個 庇護工場， 庇護工場係咪？咁呢個咪就係即係令到我一定要覺得要擺嗰啲落去，同埋頭先譬如講阿華華個爸爸唔見咗個 file 啊，又或者嗰啲科技部、資源部令到所有嘢喐唔到啊，係真係發生過喺我身上嘅全部都。 即係就係成個社會點解有好多即係譬如呢啲 即 係 所謂 需要幫助，點解成日搞咁耐咧？就係有好多 即係所謂其實個福利制度係真係有好多即係要改善嘅空間嘅。只要如果你問我哋嘅話，咁當然而家係好過即係十幾廿年前好多啦。咁但係其實都仲係有好多譬如呢啲嘢，點解九個月嗰個有危險嘅閘都過唔到？咪就係因為有科技部同資源部要你簽好多唔同嘅文件，一日唔簽就一日唔可以喐咁樣樣。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我覺得呢啲係我哋嘅生活嚟嘅，即係喂人命嚟㗎。即係你譬如你話唔見咗個 file， 其實呢啲係我日常生活見到嘅，好多婆婆跟住可能佢會有一個有需要嘅，譬如殘疾嘅家庭嘅成員，咁然之後佢哋唔識得去同福利處爭取，咁好容易俾人 close 咗 file 咧，開唔翻嘅，咁冇曬啲傷殘津貼啊，冇曬所有嘅服務啊，佢哋亦都唔識得揮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香港即係、就是、需要關注嘅，其實係。 我自己睇你頭先講話福利部唔係福利部資源部 科技部 同科技部嗰啲，我自己睇嗰幾場咧，其實我覺得喺成個格局上，我都想聽阿思佢自己個講法啫。因為成個格局上，我自己去睇，如果我咁樣定話阿欣係嗰個主角啦，佢行呢條路咧，其實佢最大嘅影響，我覺得對佢嚟講係咩咧？最大嘅影響係，就算你有語言，嗰啲人都溝通唔到噶。 係啊， 呢個先至係我覺得嗰個核心，因為成個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與其話佢要幫到阿希希也好，幫到佢自己也好，佢日常要繼續生活落去也好，其實溝通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嚟。咁喺成個戲入邊，因為爸爸媽媽同佢冇辦法溝通，希同佢哋冇辦法溝通，佢同其他嘅家長都冇辦法溝通，全部嘢都溝通唔到嘅。但係到最後，你發現就係、是，咦，原來個戲到最後有兩個有自閉症嘅人，佢哋喺埋一齊，佢哋溝通到，即係原來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難嘅。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對阿欣嚟講嘅某一個昇華，即係對於到最後佢睇，這個世界。即其實有某啲位係可以咁嘅，但係點解呢個世界依然有一部分就係咁僵化、咁搞唔掂咧？咁樣，我覺得反而係對我嚟講一個其中一個最大嘅衝擊係咁咯。我唔知阿思自己點樣睇。 其實都有一部分嘅觀眾會咁樣睇到㗎。咁嗰陣時，我記得潘偉森先生睇完之後，佢都覺得話嚇、根本有自閉症就係嗰班人啦，唔係呢班啦咁樣啦。即係佢覺得嗰啲科技部嗰啲咪仲衰咁樣啦。即係佢嘅意思係咁樣。 同埋咧，即係嗰場咧就係話啦，最後咧嗰、那個阿欣係不斷係講詩，淨係其實就係會令人即係你都諗到啦，即係秃头女公音嗰度咧，最後嗰場戲都係大家已經係講埋曬啲，即係溝通唔到啦，真係完全係有少少 嗰種。我嗰個狀態就係、是、其實即係當你咁多嘢一齊發生，即係你嘅工作又咁樣啊，跟住你屋企又咁樣，即係好多嘢發生，然之後你發現你嘅語言真係要崩潰啦，即係你冇辦法用講到任何理性嘅説話去講到自己其實當其時係諗咩。咁所以我忽然間就爆炸咗啦喺嗰度。 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得意咧，就係嗱，我哋講咁耐啦，個故仔又講咗啦，入邊好多章節都講咗啦，就講一個自閉症嘅家庭，一個佢係即係佢係做服務嘅一個專係服務自閉症人士嘅一個導師啦。那個劇本叫《我不是霍金》， 係點解？ 先俾你自己解話先。呢個得意啊，我覺得可圈可點嘅。 呢個劇本咧已經五年前㗎啦，咁所以而家嗰啲好興拍嗰啲霍金嗰啲電影係抄我嘅， 係咪？明顯。 咁其實霍金佢係一個好出名嘅科學家啦。咁佢有一個呢個叫咩漸動人症，咁亦都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同埋咧好多其實一般即係講一啲有特殊需要嘅人嘅一啲戲咧，都係話佢哋雖然呢樣嘢唔叻，但係嗰樣嘢好叻噶嘛。雖然佢乜乜唔好，但係嗰樣嘢係佢天才喎。咁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即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即係 99.999% 嘅家庭嚟講咧，這個天才係冇發生到嘅。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有呢個病，但係佢哋冇嗰個天才咯。即係嗰個天才，只係平時即係你喺媒體啊，或者係即係你會見到佢特別 係 啦。嗰啲咁當然咁，佢哋係好特殊、好出色啦。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人 佢哋面對緊嘅生活唔係咁樣咯，即係唔係個個即係坐輪椅嘅都係霍金啊嘛。 咁啊嗱，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講呢、這個我不是霍金咧，就即係講到都眉飛色舞啦。唔知嚟緊有冇機會重演咧？咁有機會重演嘅時候咧，咁多位聽眾都真係有機會就立即要入場睇下啦。咁嗱，最後我哋都想即係睇下阿詩啊，嚟緊有冇啲咩劇本你係即係浸緊喺度，好想寫啊，或者寫緊啊咁樣，俾大家知道一下你啲近況啊嘛。 我近況啊，近況啱啱我完咗一個翻譯劇啦，叫《人鼠之間》啦。咁跟住嚟緊咧，咁啱啊，《人鼠之間》都係講即係一個有智障嘅人士，咁佢就同另外一個即係聰明嘅人點樣喺個農場嗰度生活咁樣嘅，咁樣一個戲啦。咁跟住我嚟緊咧，出年會有一個原創音樂劇，咁我哋咧就會係係啦，就會係同即係會相見共融咁樣去做一個原創音樂劇。因為即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有特殊需要，但係其實佢哋喺藝術方面好有才華嘅人士，咁我哋就度身訂做一個音樂劇，咁啊大概出年後半年啦，咁應該就會上演嘅啦。 到時有機會我哋又即係講下個劇本啦，睇下大家即係有機會多啲唔同嘅渠道可以了解一下阿詩嘅創作啦。好，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阿詩今日做我哋嘉賓同我哋講劇本嘅，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